对，但是它就是我们对游泳池、游泳场馆的抽检，主要呢就是一个是卫生管理制度，一个是泳池的水。 嗯， 像你刚才提到的毛巾，因为并不是所有游泳场馆都提供这个，有可能它在有游泳的这项许可项目，同时它可能有洗浴， 嗯， 有其他的，比如住宿，比如洗浴。 嗯、 那我们呢，同样对洗浴啊、住宿啊，包括美容美发这种场所，对它的公共用品用具也有一个抽检， 嗯、 只不过这个抽检呢是选取一定的比例，不像游泳场馆全覆盖。 哦、就是可能每家的这个状况不一样，就是它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内容啊， 对 吧？因为有一些游泳场馆还是不提供这种的，只是你自己带锁，全套的那种都是得自己带啊。 对。 然后手机尾号是9427的听众朋友在说，哎呀，还得提高一下每个公民的自身素质哈、啊。我就见过在游泳场馆里边有随地啊这个吐痰的。嗯，他提到了一个情况，确实有一些游泳的时候，比如说口腔内不适啊， 对， 他可能会吐出来。但是有的时候，这个真是要吐在这个池子里边，那可想这个太不带道德了，是吧？ 对，我们也就是说，作为管理者，其实也讲这也是比较头疼的。只能说呢，我们也在此呼吁， 嗯， 管理者呢也进行一个文明的引导。 嗯，有的时候就是劝劝得啊，千万别这么干。因为这有可能是您一个人的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坏了这一池子水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，还是希望大家在游泳的过程当中，首先这个从自己做起，不要做一些不文明的事情。另外还要像刘颖他们这种非常辛苦的卫生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，在保证着大家的安全哈。每年的夏天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游泳池的水质。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，在自身做好的同时啊，享受健康，享受夏日的清凉。非常感谢刘颖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，谢谢，希望有机会常来哈。 好， 嗯，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美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。 在是北。